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这也太不规律了。 没办法，忙啊。 哎，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您现在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今年九六九全程带队的台儿庄古城深度考察之旅，我是李科。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台儿庄双龙湖湿地观鸟园，一进来我就看到了很多的珍稀鸟类，感觉真的像走进了大自然。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生活、学习、工作，都是由一件件小事组成的。不要瞧不上小事，也不必夸大你的努力。找准一个目标，静下心来做好每一件小事，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已经在这些小事中悄悄发生了改变。经典969，我是李科，让我们静下心做好每一件小事。 今天99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只要能震撼人的心灵的，那都可为经典。经典这个概念，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它是用时间来衡量的。 经典就是所想表达的东西，给人能留下深刻印象的。不管过了多久，再次看到的话呢，大脑里第一浮现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